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于主体106年2017年7月28号夜晚，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成功进行。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对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进行了指导。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以非凡的军事睿智、大胆的志气和灵活的智略，接连取得连战连胜的奇迹和大胜利，超出世人的预料。他向火箭研究部门提出一项战斗任务，要在尽早的10日内进行模拟出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最大射程的试射，再次确证对整个火箭系统的可靠性。我们党的热血忠臣、国防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抱着对党的绝对信赖精神，与领导者同心同德，力争一口气攻占任何要塞。他们满怀着要向世界彰显朝鲜劳动党的战略核武器无比强大威力的信心，展开决一死战，提前结束了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的第二次试射准备。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的第二次试射准备期间，每天都收到有关其情况的汇报，给予了细心的指导，而且在发射当天夜晚亲赴火箭试射地点进行了指导。进行这次试射的目的在于最终确证可装载大型重量级核弹头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的最大射程等武器系统的整个技术特性。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一下达命令开始发射，就由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承载着英雄朝鲜无比强大的力量拔地而起，喷射出令人壮观的火焰，驱散一片黑幕，一口气升上了万里太空。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是从我国西北部地区发射，上升到最大定点高度 3724.9 公里，并飞行998公里47分12秒钟后，精确地着落到一个在公海上有预定的水域的。这次试射是模拟最大射程，用最大高角发射方式进行的，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没有任何影响。通过洲际弹道火箭的第二次试射，重新确证了被第一次试射所确证的发射台脱离特性、分级脱离特性、结构系统特性等，而且确证了为保障能动气段的最大射程而有所增大的助推器的工作特性，有所改进的遮导及稳定化系统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而且重新确证了战斗部脱离后在中间区段的重量级战斗部的姿势调控特性，还确证了战斗部的遮导级姿势调控在比实际最大射程飞行条件更恶劣的高角发射方式的载入环境中也进行得很精确，战斗部的结构在数千摄氏度的高温条件下也保持稳定，核弹头爆炸调控装置启动正常。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于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没有任何误差，完美无缺，大获成功的结果表示莫大的满意，并向火箭研究部门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干部给予高度的评价，还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示特别感谢。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自豪地说，通过这次试射重又确证了洲际弹道火箭系统的可靠性，显示了在任何地区和地点，在任何时间里都可突然发射洲际弹道火箭的能力，而且证明了美国本土全境都置于我国的射程之内。他说，今天我们坚决进行了洲际弹道火箭最大射程模拟试射，为的是对美国最近轻举妄动、胡说八道发出严重警告。这下美国的政策智囊肯定清楚地认识到了，如果胆敢触犯我国，那么美国这个侵略国家也是不会平安无事的。他说，美国面对我国的装腔作势的战争叫嚣和极端的制裁威胁，都只是让我们进一步提高警惕，更加奋发图强，加上拥有核武器的正当理由。他强调，对于曾被美帝国主义野兽在这块大地上经历残酷的战争浩劫的我国人民来说，防卫国家的强大战争遏制力是一种必不可缺的战略选择，是一种用任何东西都不能逆转、拿什么也不能换来的宝贵的战略资产。他加重语气说， 要是美国鬼子不顾我们的屡次警告，又在这块大地上露出可恶的嘴脸，挥动和棍棒等干出愚蠢的妄动，那么我们将会用一直逐个公开的核战略武器装备来狠狠地整治整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热烈祝贺火箭研究部门科技人员和干部成功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又彰显主体的核强国和世界火箭盟主国的自主尊严和威仪，并同他们拍了一张永垂史册的纪念照。在伟大的朝鲜劳动党新的兵局路线旗帜指引下，我国将一直到彻底消灭那些极力策划扼杀祖国尊严和生存权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势力的那天，大量开发并完成各种最强的战略武器、主体武器，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主体朝鲜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和无穷无尽的发展潜力，来在反帝反美对抗战中一定争取最后胜利。随同的有李秉哲同志、金乐坚同志、金正哲同志、张昌和同志、全日浩同志、于进同志、赵永元同志。